起没温度的双手，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只是挥散不去的难过。 不想爱谁，便又为 忏悔，应该为爱受一些罪。不想爱谁，天又为你流泪。我不认为我的痴狂能够托付谁。想忏悔，yeah, 应该为爱受一些罪。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了解你难如登天，我真不在乎再有多少时间。心若倒悬，仍感谢天，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或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细薄，锦缎缠绵。日子久了就明白，众人中我还是首选。我得承认，男人有时演变，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肤浅。男人有时嘴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男人总是嘴话连篇，留在身边讨厌，没有又挂念。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只要你不以为我癫，让我在你身边。每一面受伤的剑，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虔诚的心不改变，众人中我会是首选。

轻轻松松过一生。是非恩怨随风付诸一笑，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爱情也许会老，真心永远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

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绑住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世界里找到安稳，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

国一国二车五环内禁行的政策已经实施了一周，政策实施以来，二手车的市场除了迎来了众多出售国一国二的车主之外，还意外的来了不少的国三车主，部分的国三车售价惨不忍睹，同时旧车主升级购买新车也给京城当中的高端新车市场带来了利好。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消息，已经放弃了外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杨振宁和姚期智两位教授，日前正式转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从北京考试院获悉，今年中考报名于昨天启动。与以往不同的是，考生使用下发的初始密码登录系统之后，要先修改密码才可以进入报名系统。作为中考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报名结束之后，各区的体检也将于三月份陆续开始。考生可以根据学校的安排，在指定的时间里到区中小学的卫生保健所进行体检。通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东大门通燕高速西马庄收费站已经完成了翻新，外观上颇具汉唐的风韵，站名也更改为了通州收费站。收费站改建之后，还增加了两条车道和两个收费窗口。另一端丁各庄收费站的改造预期在三月底全部完工，车道将会有所拓宽，由过去的两上两下拓宽至三上三下。 不爱就不爱。

9999， 生活最最有料。 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在生活当中呢，总是能接到这样的电话，比如说：“你好，你想要理财吗？高收益低风险，我们是某某保险，为了给您未来投资，考虑一下吧。”某某海景房周六日看房，您看您有时间吗？像这样的电话，我们可以说是接到的层出不穷，而我们的信息呢，也简直是被各种泄露来泄露去。一直以来，公安机关对于侵害公民信息的犯罪行为予以了严厉的打击，可是这各种个人信息的泄露案件依然是频发不止。殊不知，除了无孔不入的网络之外，即使是一张小小的快递单，都有可能成为你信息泄露的源头哦。快递已经成为了购物的一种趋势，每当我们下单的时候，这手机号码无形当中就透露给了商家，每逢过年过节就会收到各类的促销信息，而我们在收到的快递单上经常会含有购物者的姓名、电话、住址，购物小票上也包含了部分的姓名、银行卡号、消费记录等等信息，如果你不经意间扔掉的话，分分钟就能够透露你的信息。那通过这些信息以及公开的网络平台、社交工具等等，完完全全的可以拼凑出你是谁、你喜欢什么、什么年龄段、在哪儿工作或者是读书、有什么样的消费习惯以及你的经济能力。细细想来，这样的信息如果说落到了有心人的手里，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跟周周一起关注如何正确的处理快递单。快递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能够泄露个人信息的东西了。那我们在寄快递和收快递的时候，尽量是选择正规的快递公司，网购时呢，也要尽量的选择正规可靠的快递公司。第二点，也要注意在收货地址上尽量填写工作的单位，也可以选择代收点进行自提，避免泄露自己的家庭住址信息。那在取包裹之前呢，也可以核实信息，比如说如果你接到了陌生的电话说先生或者是小姐，你有快递到了，仔细的回想一下最近是否有网购，如果说没有的话，千万不要贸然签收，如果说有的话呢，也一定要核实对快递信息的名称以及所送的物品等等有关消息。最后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快递单了，经常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那么今天呢，周周也给你一个建议，在丢弃快递单之前，一定要记得用油性笔或者是纸巾蘸水，以及修正液、花露水、风油精、美工刀和牙膏等等，把收件人、发件人以及快递单号通通涂抹掉，包括自己所签的字也必须要涂抹干净，这样的话就能以防万一，保证你的信息不被泄露。生活当中可以透露个人的信息有很多的方面，但是如果你加强注意的话，应该可以防患于未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最有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

就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